四方，只要是父老兄妹，欢声笑语多。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？ 能穿呀结对呀，香肠呀酱哎， 这里是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王杰石谢丽斯演唱的阿黑歌与阿石马，穆玄甫演唱的《草原之夜》，李谷一带出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长河的美不过孤山长， 姑娘的美不过阿诗玛， 森林的就是那十里梅， 的是北一幅画，十多的群像都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十里生发的金，十海中开出了十莲花，水崖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 姑娘们喊着阿黑哥， 小伙子爱唱阿诗玛，是北一幅画， 十多的清香多骑马，十二的金杆是妈妈，天朝的石林生发的金，石海中开出了石莲花，深崖的石林把歌唱，多情的石林会打花，

艰险，洒下一路破铃声，山跌宕，水纵横，顶风逆水，雄心在，不负人民。相逢，我

的雪雨带来吉祥和安宁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马子玉演唱的《男子汉去飞行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你是这样的人》，夏秀荣演唱的《猜花》。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个不停，问何时那银幕上的鹰派英雄，问何时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鹰群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潇洒和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， 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 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助我成功，请我们用彩色拉眼编织花环，请我们夜航归来烧毁几粒星星。飞翔的生活并非浪漫神话，过几股风云才能走出冬天空，蓝色的日记我们写满了勇敢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， 蓝天下走着一对年轻的鹰，有几个女孩在一旁说不定，问何时那银幕上的鹰派英雄，问何时那竞技场的健美明星。 默默一笑我们走得匆匆，年轻的鹰群属于深邃的天空，潇洒的鹦鹉我们挥洒在云海，男子汉去飞行，去呀去飞行，啊， 下面请欣赏的是廖沙带出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李双江演唱的《都达尔和玛丽亚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绣荷包》，温可铮带出的《我们美丽的家乡》。 Oh, 心儿放纵啊，